要命就攻出，就是说金轮成立了。那么摇动这个网明网国之风又出了，此就是说明所谓定九又动，所以此一句就叠前这个风大，那么由这个风金二大就来生起这个火大之因，所以说风金相摩就固有火光，就为变化性。那么由于风吹动这个金轮，咁啊彼此相摩就相冲，咁啊一个咧就系动啊，一个咧就系坚。嗱咁啊风就系动嘅，金就系坚实嘅。咁啊现在风金相摩，一动就一坚实，二物摩擦啦，因此咧就有呢个火光生起，或固有火光。咁啊点样叫做为变化性咧？因为火啊，是能变化一切，可以变生就成为熟，我们煮菜又好，煲饭又好，那么由生的不能够吃，那么因为火一煲一煮它就变成熟，那就可以吃了，那么这种就是火能够变生而成熟，那么亦可以变有成为木，那么很多那些木屋区，那么是过万人的，那么过千间木屋的，咁啊，一个唔小心啊，任何一间木屋或者咧系倒泻火水啊，或者电线走电啊，一处着火啫，唔使死我咧，所有嘅木屋区就烧晒。咁啊，都系由呢个火力啊变呢个有化为无。咁啊，因此火就说佢为一个变化性。个宝明就生润，火光就上升啦。咁固有水轮就含十方界，一段就明呢个水大生起之由。嗱，宝就个上文嘅金宝啊，咁啊宝明就系呢个金宝之体本来明净，咁啊因为明净之故就能生呢个润气啊，好似好多嗰啲五金之类咧，佢遇到呢个热气咧，佢就能出水嘅，咁啊叫做宝明。就能生润，咁亦是说明咧，此啊呢个水大乃系以前呢个金火之所转生。咁啊，火光就上升，嗱咁啊，金轮虽然含有呢个水分水质，但系未曾被发现咯。咁啊，现在呢个火轮之光，即系呢个火之光向上蒸发，咁啊逼呢个金宝啊出水，所以话固有水轮就含十方界啦。咁啊，处处都系水啊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咧就系明呢个地水火风四大生起之由嘅源泉流众生，一念咁妄心，一念咁妄觉嚟到显转变现，有呢个四大之相。咁啊，下文咧就系、是、说明由呢个四大之相嚟嘅转变啊，就成为呢个世界。所以此一段经文咧，以降下文啊，就系、是、为一个最好嘅世界观，就系、是、话四大依呢个无名妄念而有啊，但系世界咧就系、是、由呢个四大之所成。咁啊，所以圆英老法师。他这个灵言讲义里面讲呢，他本经就是说的世界四大是依这个水轮，水轮呢就是依这个金轮，金轮之下就有这个火轮，火轮之下就有个风轮，风轮之下就有这个空轮，空轮呢就依这个无明妄心悔悔所成，但是无名就依本国，因为无名是不国之相，究竟呢他不能够离开这个本国之性，那么以此来到推算，那么足以证明这个世界开始真往和合之心，而这个状态就不离这个如来藏性，若果离开这个如来藏性 一切化都无自体了，所以前文会四方云藏经用七大体性周遍，一切化都无非是如来藏经了。咁既然一切法都系如来藏经啦，咁所以呢个四大法亦都不能离开自心啦。由于迷于自心之故而玩起呢个四大法，咁呢个四大法就成为能即世界为万法之本。咁一念不觉无明咧，亦都成为啊能为四大之本咯喎。个火同水火交化就立坚，嗱咁啊火性就系轻升嘅，咁啊嗰啲火咧就向上噶喎，嗱咁啊我哋每每睇见嗰啲大火嗰啲火烛啊，咁啊嗰啲火咧能够冲高半天嘅，咁啊接嚟嗰啲火咧就往上升腾嘅，咁就叫做火腾。咁啊水降，因为水咧就比较沉重啊，所以水呢就是下坠的，那就叫做水降了。那由于火腾的水降，那即是一个就上升，一个就下坠了，所以由这个水火互相交发而立一种的坚固相，就成为这个气世界。故或湿就为巨海，干就为周旦啦，咁啊，点解佢就湿为巨海，就干为周旦呢？就系、是、有水火相互交发，而有呢个坚固相。咁呢一种坚固相，论湿呢方面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巨海啊、大海啊；如果论干呢一方面嚟讲咧，就成立呢个周旦啊，即系有少少嘅啊岛仔啊。即是这个大海里面呢有那些小细个的舟啊，或者是岛啊，那就叫做干为舟啊。那么接连这个巨海以共这个陆地都由这个水火交发而成，那么接连这个大海和这个陆地就生起之由啦。那么以至于故比大海中就火光扬起啊，此就说明果不离因，就是话以是水火交结而成大海之故啊。所以呢个大海之中就常常有呢个火咧系爆出，因为不忘火嘅气氛啊，咁个水火交发而成大海啦嘛。咁啊，既然咧系有呢个火嘅气氛啦，所以呢个大海之中咧，咁啊每每咧系有火烧出嘅，咁啊可能呢啲情形咧，咁啊我哋近到有人住嘅地方咧，或者唔见啊，但系亦都的而且确就系呢个飞机上咧，咁啊每每响呢个大海当中啊，所谓无边嘅大海啦，咁啊有阵时见到呢海中间咧，咁啊有啲火咧烧出嚟嘅。因为这个本身啊，这个大海呢，由于这个水火交发而成，咁啊一果不离因啊，所以就常常就唔会啊忘失呢个火的气氛，所以呢个湿嘅大海常常都有火烧。佢话比周旦中就江河扬珠啊，嗱咁啊因中水火交发而成陆地之故。所以我哋呢个陆地之中咧，就常常有呢个江河流注，咁啊呢种咧就比较明显啲。我哋好多嗰啲陆地啦，有啲少少个湖啦，或者嗰啲少少个河流啦，或者有嗰啲川水啦，都系依止呢个陆地嘅，就因为咧佢唔会忘失啊呢个水嘅气氛。咁啊，因为咪周旦陆地啊，由呢个水火交结而成。咁啊，既然系由水火交结而成啦，所以呢个陆地咧不忘呢个水嘅气氛啦，就常常啊有呢个江，有呢个河，乃至到佢啲湖啊，少少嘅川流水咧嚟到流出啦。 佢話水世就烈火，就自為高山。嗱，咁啊水與共火，咁啊若是將佢兩樣嚟嘅比較咧，咁啊水嘅勢力烈於呢個火啊，咁就自為高山，就係話呢個水嘅勢力烈於火，咁啊火嘅勢力就來得強啊，咁啊水隨呢個火之力，咁啊水火交戰就如同成為呢個高山啊！嗱，咁我哋每每睇到嗰啲高山咧，咁啊都係下邊大，咁啊上邊咧尖尖咁嘅。咁啊，我哋燒火都係一樣喎。我哋啲火燒起嚟咧，佢越燒就越高咧。咁啊，嗰啲火嘅形勢啊，都係咧下邊大，咁啊上邊咧就帶有尖尖咁嘅形，所以話呢個水形勢啊，劣過呢個火。火的形勢呢來得強啊，咁啊呢個水咧隨呢個火之力啊，咁啊水火交戰咧形成呢個高山。佢話自個山石就激得成熱，就融得成水啊，此就係明火不離因啊，為以是因中水火相結而成山之故，所以呢個山石你相激之時。就有火出啦，嗱咁啊，就是冇火柴啊，唔好话冇电灯，就连火柴都冇啊。咁我哋点样取火咧？咁我哋细个翻乡下都见过，佢搵一块嗰啲咁嘅元宝啊，薄薄地嘅元宝都卷埋佢，咁啊曾经咧就烧一烧啦，咁啊烧到有啲煤头咧，咁啊个耕田佬啊，佢个田是耕田做工咧就食烟啦，咁就点咧佢就带住两个石头，咁啊真系两个石头咁啊。初下嘅石头作啊，两个石头咧彼此嚟作一下，佢哋有啲火花咧咁啊射出嚟嘅。咁啊，嗰啲火花一射嚟啦，嗰啲火花掂到嗰一条火煤头咧，咁呢条如果个火煤佢咪会着火啦？咁啊，说明嗰啲山石咧，如果你两嚿将佢激一下，或者咧磨一下、激一下咧，佢真系咧有火出嘅，就因为咧。它由水火交结而成，所以那些石头不忘这个火，你相接之时就有火出。它说用则成水，我们这个山上面有很多的金矿、铜矿、或者铁矿、或者那些石矿，都是在这个山里面的，无论是金、铜、铁咁啊，都系响山市出嚟嘅咧。但系由于佢咧有呢个水嘅气氛啊，所以溶嘅就变成汁啦。嗱，嗰啲金可以溶成汁，嗰啲铁咧可以溶成汁，溶成呢个铁汁。嗰啲铜咧亦可以烧到啊，溶成汁嘅喎。所以话溶之就成水啦，就因为佢有呢个水嘅气氛。咁话土世就烈火。就抽为土木啊，咁啊如果话嗰啲泥土嘅势力，咁啊劣于呢个水啊，咁等于话水嘅势力强啊，咁呢个泥土随呢个水啊个力量咧，就生起一种滋润啊，咁啊能够抽拔呢个泥土嘅精华，咁佢就生出呢个土木。佢话自古林数就易烧成土啊，因搞就成水啦。此就系说明果就不离因，系由于因中水土相成之故。嗱，咁啊土势烈水，抽为草木之故啊。所以嗰啲树木，佢遇到火烧之时，可以成为呢个灰土啊。佢话林数就易烧成土。咁啊，若是你将嗰啲草木啊搞佢一搞咧，佢哋有水出啊，所以话搞之就成为水啦。咁啊，呢种亦都系事实，就说明咗不忘呢个水土嘅气氛。佢话交往就发生，就系、是、由四大彼此相交，咁就虚妄发生啊。有呢个高高之山，就低低之水，留住个江河。以共平平的六计 在涉嫌这个世界是生起之由。他说第章就为种，就是前四大为后四大之种，前世界是为这个后世界之种，那么有种呢就可以生起这个现行，就是彼此的相续。他说以是因缘，就世界相续以是上文这个因缘，那么由一念不觉而唤起这个四大，那么由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转转相成，有这个山或者这个陆地或者这个江河的流水，使到这个世界得以相续。得福之就是流落，名望就非他，国名就为咎，所寄网立就名理不二，是以是因缘，就听不出声，见不消息，即香未速就六网成立，就由是分开，就见闻各知，同业相持就合离成化，见明就即化，明见就想成，意见就成真，同想就成爱，留爱为种，立想就为胎，交扣发生吸引同业，故有因缘生铁罗兰、铁菩提等，胎卵湿化，随其所应，卵为想生就胎因情有，湿以合感就化以离应，情想合离就更相变异，所有受业的俗其非尘，就以是因缘就众生相续，以及广显三面相续之中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世界相续。那咁啊，前一科、第二科叫做众生相续。啊，咁啊，广显三种相续嘅第二科咧，就叫做众生相续。那咁啊，前科嘅世界相续，就若呢个无情呢方面嚟讲嘅，那此一科，咁啊，众生相续咧，就是若这个有情这一方面来说的，就是为由能见分之心揽这个境界的相分以为真，那么即心意法磨合有这个众生相续。都说福之富流罗，名望非他，就国名就为咎。那么此一段经文佛就同富流罗讲啊，就话发明呢个妄心妄境，非是系由于其他，系完全啊系由于我哋一念不觉之迷，迷呢个觉性本明，以为呢个妄明，就成为有种种嘅过咎啦。佢话明妄非是系其他。乃是国名啊，即是迷了这个国性的本名，那么成为一种过咎，有这个众生相续。他说所记就妄立，就名理就不二，就是说这个国性非是所名，但是因名就立了，有了这个境界上。那么到此呢，这个妙明本国之理啊，就不能超越这个境界上，因为有了这个境界上，将这个本国妙明之理虚国就不得自在啊，好像这个太虚空它本来就无碍的，由于有这个山长石壁，那么非外就是异境外，那么此个性国妙明本国明了亦复是如是啊，本来就是圆融无碍的，但是因为所妄既立而有这个境界上，那么既有境界上就将我们这个本国之理格外而不得自在，那么就是命理就不如，那么以是因缘就听不出声，就见不消息，此就发挥显明，所谓名理不二的事实， 就是为以示警戒说隔断这个庙里因缘之故，尤其听闻这方面呢不会超越这个阴经，我做眼见之时就不会超越于这个色法。但是见闻各知之性本来是为事一心，但是由于有外的境界上内有这个能见相，由外境引心，内心取境，心境和合而有六根，将此这个个明本体呢就分成六处，就好像这个太虚空，它就本无大小地亦无多少，它因为起了六间屋，好像有六间屋的门牌。虽然六间屋的门牌不同，但是同时都是在一个虚空。现在将这个一精灵之体分成六和合而有这个六根，但是六根之性本来就是真性。现在为这个境界所局，所以六根之性就不能超越，所以耳听不超出阴声，眼见不超出于这个色法，乃至的嗅闻不超出这个香，这个舌尝不超出这个味道，这个身根不超得出这个触尘，耳根不超越这个法尘。六根就为这个六尘所隔，就不能够得到自在圆融无碍。此一句经文呢就是显明所谓名理不二的事实，就是色香味触就六网成就色香味触呢就即而是六种的尘境，六网成就呢说明这个色香味触，这个六种的网尘境呢就已经是成就了。既然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情景，它相对就当然就是六根，亦都说明有这个色香味触的六种网尘境界，将我这个见闻觉知就分开了，由是分开就见闻觉知，以是之故将我们这个一根分成这个六根，有这个六根就当然是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网尘，根尘相对一定就是做这个业力，因为根尘相对就起这个六种色心，有这个六种色心的分别，一定是由烦恼而做这个罪业或者是善业，由这个业力呢我们就感到受生了，所以说同业就相持，就是彼此迷真起妄，同作一业，十二类生有他自己本身的业力，同一样的业力，你是哪一类的业力你就受生于哪一类，所以说同业呢他就彼此相持，所谓生生世世彼此相连就二为尊重，那么合离就成花，这就属于这个四生，那合就属于十生，离就属于这个化生，成呢就属于这个胎生，因为胎生因情爱而有，但是始终呢还有这个卵生，所以合离成花，就包括呢胎卵十化的四生。那么见明就即化，那么下文呢就是单约我们这个人类的胎生，那么怎样叫做见明，那么什么叫做即化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期受信，他就去世了， 嗱，咁啊去世咧，如果佢一生所大愿啊，咁啊个去世之后，佢就即时就上升啦，啊或者往生净土咯。咁啊，若见呢个人大恶，咁啊佢下堕啊，咁啊即时堕于地狱饿鬼畜生。咁啊，若是话善恶均等嘅，咁啊等于话佢又做翻人啊。咁佢又唔即时上升，咁啊亦唔即时下堕啦。咁啊，佢哋有呢个中阴身。咁啊，佛世之后，佢仲未投胎之时，咁啊响呢个两者之中咧，咁啊呢个身啊名为叫做中阴身。咁啊，佢一定佢要揾呢个父母喎。所以话咧，呢个中阴身啊，咁啊与呢个同业嘅众生有缘。咁啊，呢个同业嘅众生啊，所谓交合之时，咁啊有一线嘅光明发出啊，咁啊呢个中阴身佢一见到有一线光明，即使系千里万里啊，佢一念之间咧，佢就会去到啦。所谓刹那即至啊，咁就叫做见明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中阴身见到佢呢个同业啊有缘嘅众生交合之时。发出一线个光明咧，佢见到啦，咁啊佢就见明，咁啊即或咧就佢一见到呢一线光明啊，咁啊佢所欲呢个妄色咧就发起啦，即是话咧佢所欲投胎嗰个地方咧，佢已经咧呢个心理生起啦，咁就叫做即发，咁无边就想成啊。咁啊，明见想象啊，男女交合之时，咁啊，只中阴身见到啊，咁佢就明见想成咧，咁啊，佢入开呢种颠倒妄想啊，咁啊，得以成就啦，咁啊，佢就明见就妄想颠倒成就而入开，佢话意思系成真，佢话同想就成爱，嗱，咁啊，点样叫做话佢系颠倒想得以成就咧？咁啊，逢系呢个入胎嘅者，如果佢系男中阴身啦，咁佢见到佢个父亲咧，佢就唔中意嘅，咁因为同性啊嘛。咁啊，如果见到佢呢个母亲咧，咁啊，佢就中意咯。咁所谓异性咧，嗱，若是话女中阴身，咁啊，佢见到佢呢个母亲咧，佢就唔高兴。如果见到佢个父亲咧，佢就高兴啦，咁就叫做意见就成真啦，咁啊同想咧就成爱，咁啊留爱为种啊，咁啊成此一念，所谓爱念之心就系为呢个受心之种，佢立想就为胎啊，同埋祭之父母交合之时，佢个目的就系想生儿育女啊，想有下一代。所以佢立呢个中阴身啊，咁妄想就而为胎，咁啊呢个中阴身咧就揽呢个父精母血而为体啦，咁就立想就为胎。佢话勾扣发生就吸引同业啊，就个说明男女勾扣汇合之时，咁啊发起有呢个胎生，但系佢所吸引嘅。那是同业众生咧为佢嘅儿女啊，嗱，例如我哋人，咁啊佢所生嘅咧就系人啦，咁啊我哋系人，冇理由生个畜生嘅，因为人生个畜生咧就唔系佢嘅同业咯，咁啊佢人，咁啊生翻系个人啊，咁就叫做同业，所以话交扣发生咧，佢所吸引入几个胎嘅咧。就是同时是一种的业力，即是人所怀的就是人，是同时呢这个人的业力。他说故有因缘就生这个铁罗兰啊，那么铁罗兰中国话呢就是叫做形惑啊，就是由于这个父母交合这个因缘之故而有这个形惑之相，就是由父精母血初和合时，那么其形状呢就如同这个蛋白啊， 咁啊呢種就屬於呢個胎風啦。咁啊最初呢個七日之上，揭蒲壇等，咁啊揭蒲壇，中國話佢就包喎，咁啊我哋就係包胎，咁啊譯名佢就軟肉啊，咁啊屬於胎生嘅第二七嗰種形象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小小嘅軟肉，咁啊而七日一變到十月期滿，咁啊我哋就出胎啦。佢話胎卵濕化就隨其所應啦，咁啊胎卵濕化就屬於四身，咁啊隨其所應咧就話隨其所作何業啊，就係、是、受何一種嘅身，一啲都唔會錯亂嘅。你係受呢個胎生嘅業，你就入呢個胎包；你係受呢個卵生、濕生、化生嘅業，你就受呢個卵生、濕生、業同化生，嗰個隨其所應啊，咁啊一啲都唔會錯亂噶。佢話卵就為上生啊，嗱卵就係蛋啦，咁啊凡係從呢個蛋而生嘅，咁啊純粹係從呢個妄想而生。嗱，但係呢個卵生嘅咧，就要具足四種因緣，就係、是、由佢個父親、母親。以共自己的业力啊，咁啊再加上呢个暖气嘅助缘，咁啊父母自己业力暖气嘅助缘，咁啊一共咧四种嘅因缘。嗱，咁啊点解呢个卵啊生一定要具足父母业力以共暖气四种缘咧？例如或者咧系一只龟，咁啊当然咧。佢亦有呢個雌雄交合嘅，咁啊即係父母啦。嗱，咁啊等到佢真正生蛋之時，佢無論海邊又好，山上又好，咁佢一個藤啊，咁啊佢將生出嚟嗰啲蛋咧，佢就擁落嗰個藤嗰處，然後揾啲泥位啲沙，咁啊冚翻佢。點解啊？佢就係要取嗰啲暖氣啊。咁啊一定要有暖氣啦。咁啊，先至嗰啲蛋咧可以爆開啊！咁啊，佢下一代先就可以出生。嗱，例如嗰啲雞啊，咁啊，佢孵雞蛋，嗱，孵完雞亦有佢嘅雌雄，咁即叫啊父母啦。嗱，咁佢生個蛋之後啦，咁啊，當然呢個蛋咧就係業力啊，等於話呢個受生為雞嘅呢個係佢自己嘅業力。咁啊，然後嗰只母雞佢就坐上嗰啲蛋嗰處啊。佢唔走嘅，为咩？就系、是、取嗰啲暖气啦。咁啊，所以凡系卵生咧，就一定要具足父母自己咧嘅业缘同埋暖气，先至可以出生。佢话胎嘅恩情有啊，凡系胎生嘅，例如我哋人，就由于呢个男女情欲有呢、这个贪欲厌爱之心咧。是特別重，咁啊胎生咧就唔需要呢個暖氣啦，只係由父母咁啊兩種咧，加上自己呢個業力，咁啊共成三種嘅因緣啊，就可以有呢個胎生。咁啊濕就以合感啊，就係由自己嘅業同埋外境啊嗰啲暖身之氣和合咧，就有呢個濕生。所以呢個濕生咧，就只係兩種嘅因緣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嘅業力，即係有一類眾生，佢嘅業力咧要生於呢個濕生之一類嘅，咁啊自己嘅業力啦，咁啊再加呢個外境啊，所謂温暖濕氣咧，就可以出生啦。佢話化借以離應啊，就係話厭離呢個舊身，得到呢個新嘅身。就是離子而破己而生的，那么这种就只是靠自己这个业缘就可以生了。所以情想合离就更相变异啊，那么情想合离呢，第一句就属于这个胎卵湿化四生，那么情就属于胎生啊，所谓胎因情有。嗱，咁啊，想就屬於卵生啊，所以話卵就為想生。咁啊，合咧就屬於濕生啊， 所謂質與合感。咁啊，離咧就屬於呢個化生啊，所謂化而離益，所以其想合離就屬於咧剛才呢四句經文啊，就包括呢個四生。咁啊，由於呢個胎裏執法四生啊，彼此嘅作業唔同，所以彼此自相貿易啊、變易啊，就成為有十二類眾生嘅痴別唔同啦。咁啊，所有受業就逐其非塵啊，嗱，所有受業受就屬於呢個果報啊，業就屬於呢個因行。咁啊，隨佢作乜嘢嘅業，佢就受乜嘢嘅果報，一啲都唔會錯亂。你做到呢個畜生嘅業，你就受呢個畜生嘅果報啊！你作咗呢個人嘅業啊，你就受呢個人嘅果報。咁啊，你作乜嘢嘅業，受乜嘢嘅果，一啲咧唔會熬混嘅。佢話逐其就非尋，就隨其所落呢個善惡之業唔同，或者就歸起，咁或者咧就下沉，嗱或者作呢個善業。咁就升到天上啦，咁就名为叫做飞啦，所以向下经文话尽上则飞，升于天上啊。嗱，咁如果呢个人作恶业，咁啊堕于呢个恶道啊，名之为叫做沉，所以下边经文讲啦，佢话尽情则沉，就恶被地狱啦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苦乐系由心，系由人自造啊。你作何业嘅受果咧，咁啊一啲都唔会错乱，咁啊亦都说明啦。咁啊，我哋言行举止啊，都不离呢个因果两个字啊。我哋如是因，就受呢个如是个果报。所以我哋一个修行，一定咧要明白呢个因果个原理啊，然后先至检点自己咧系作善。就益或作恶啊，就等于话应该舍离呢个恶因，而趋向呢个恶果，咁啊一定要种呢个善因咧，希望日后得呢个善果啦。所谓以善一缘，就众生相种，咁啊以时呢个众生受报之时，佢又作业啊，佢作业佢又受报，生又死，死又生。无有了期，所以众生就相续，就是最好这个人生观啊。咁啊，唯有你品佛的教导，咪依法修行，先至可以了脱呢个生死，正涅槃，咁啊解脱人生呢个痛苦。吉夫流想爱就同结，爱就不能离。同埋得诸世间嘅父母子孙，相生就不断。佢自等执五欲，贪欲就为本，贪爱就同之啊，就贪不能止。同埋得诸世间，卵化湿胎就随力强弱，第二相吞食，自等执五杀贪就为本。所谓以人食羊，被羊死为人，被人死为羊，佢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都互来相伴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，是等就执以盗贪为本，以护我命，就我还以债，以是因缘经法先接常在生死，以爱我心就我怜与惜。以是因缘经法天劫常在前所为杀道人三为根本，以是因缘就是业果相续，此就是广显三种相续的第三科，最后一科叫做业果相续。始终的业果有这个业力而感这个果报，咁啊，應該咧就係包括有呢個煩惱，就係話由呢個貪嗔痴慢種種嘅煩惱話，咁啊，然後作呢個善惡業。若是話呢個貪嗔痴慢種種煩惱來得輕，咁啊，呢個我執咧 来得薄弱，咁佢所作咧都系损己而利人啊，咁就名为佢嘅善意，咁啊必定嘅感到呢个安乐嘅果报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贪嗔痴慢种种嘅烦恼特别之重，佢呢个我执咧特别系深厚，佢所做嘅都系损人利己啊，就名为叫做恶业。咁啊，正此恶业咧，就必定受此呢个痛苦嗰报。所以既有烦恼患，咁啊亦都有呢个善恶业，咁然后先至受呢个善恶个果报啊。咁就名为叫做业果相种。佢话想爱就同之，想就系妄想啊，爱就系贪爱。咁啊，同志咧就系话男女相爱，所谓如胶就如漆啊，系形影不离，亦好似磁吸铁，亦好似两条马变成一条绳，不能分开一样啊。咁就名为叫做同志。佢话爱就不能离，由于男女相爱啊，所谓痴缠薄弱，如黑都不离，咁就叫爱不能离。佢话执诸世间，就父母子孙相生不断，咁啊由于呢个情爱不离，男女相爱之故啊，在呢个世间之中，咁啊每一对夫妇，佢为人个父母啊，所谓生儿育女，咁啊后来儿女长大啦，所谓男婚女嫁。咁啊，又有第三代，即系孙一代。咁啊，由是佢就转转相生，相续不断。咁啊，考其原因啊，系点样得来咧？佢话自等则以贪欲为本啊。咁啊，由于呢个欲爱嘅贪心为呢个延续嘅根本，所以能够一代全一代咁咧嚟到繁殖下去。咁话贪爱就同之，就贪不能止啊！就系话男女相爱，咁啊情欲过分啊，于呢个肉体咧有所亏损之时，咁啊佢一定要假借呢个外边嘅物质咧来到佢滋补，咁就叫做贪爱就同之。佢就贪不能止啊！咁啊，由于男女嘅贪爱无有止境，所以嘅贪求呢个爱物之宝啊，咁啊亦都无有止境啦。但系在呢个之宝之中咧，咁啊多部分啦，就以呢个欲食为主，亦都多数咧以呢个外边呢个肉类嘅物质咧来到滋养自己呢个身体。嗱，咁啊，由于贪求呢个肉类啊嚟到滋养自己嘅身体啦，咁啊，因此咧就有啊呢个杀生害命之事啦。所以话执诸世间卵化嘅湿胎，随其强弱啊，就世相贪食。就例如呢个胎生中，人就是食嗰啲猪啊、牛啊，或者咧系羊啊、鱼虾蟹啊，咁老虎咧，佢就会食人。嗱，咁啊卵生嗰啲蛇咧，佢亦都会食人嘅。咁啊，即使咧呢个卵生嗰啲鱼啊，大条嘅鱼咧，佢亦都可以食人噶。咁啊，即使湿化而生，亦都随其强者而食药啦。目的咧？都是为滋养自己呢个身体，所以话自等啊，则以杀贪就为本啦。咁啊，由于贪欲，所以杀害呢个生命就为其本。以一个就属于总结。咁啊，向下文上就附于明日。